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XW 架构，有了开放的架构才能打造开放的营商环境。做生意的人最喜欢开放的营商环境，也就是说我们这家公司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到哪里做生意都能受到公平的对待，这样呢就不用为了适配各个地方的规则煞费苦心，就可以集中精力优化自己的服务。作为Linux操作系统，它也是这样的，如果下面的硬件千差万别，我就很难集中精力做出让用户易用的产品。毕竟天天适配不同的硬件就已经让人头大。XW 架构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它。还记得咱们攒电脑时买的那些硬件吗？虽然呢，你可以根据经验把这些复杂的设备和线安装起来，但是你真的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连接吗？现在我就把硬件图和计算机的逻辑图对应起来，带你看看计算机的工作模式。你可以在文稿里面查看这张计算机架构的图。对于一个计算机来讲，最核心的就是 CPU， 这是这台计算机的大脑，所有的设备都围绕它展开。对于公司来讲， CPU 就是真正干活的，将来执行项目都要靠它。 CPU 就相当于咱们公司的程序员。我们常说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说大量水平高干活快的程序员才是营商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CPU 和其他设备连接靠一种叫做总线的东西，其实就是咱们主板上密密麻麻的那个集成电路，这些东西组成了 CPU 和其他设备的高速通路。在这些设备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存，因为单靠 CPU 是没办法完成计算任务的，因为很多复杂的计算任务都需要将中间结果保存下来，然后呢基于中间结果进一步进行计算。 CPU 本身没办法保存很多的中间结果，所以说就要依赖内存。内存就相当于办公室，我们要看看方不方便租到办公室，有没有什么创新科技园之类的，有了共享的便宜的办公位，公司呢就有注册地了。当然总线上还有其他一些设备，比如说显卡会连接显示器，磁盘控制器会连接硬盘， USB 控制器会连接鼠标和键盘等等。 CPU 和内存是完成计算任务的核心组件，所以这里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 CPU 和内存是如何配合一起工作的。CPU 啊，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一整块，它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运算单元、数据单元和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它就只管算，比如说做个加法、做个位移等等，但是呢它不知道应该算哪些数据，运算结果呢也应该放在哪里。运算单元计算的数据如果每次都要通过总线到内存里面现拿，这样就太慢了，所以说呢就有了数据单元。数据单元包含 CPU 内部的缓存和寄存器组，空间非常小，但是速度飞快，可以暂时存放数据和运算结果。有了放数据的地方，有了算了地方，还有一个需要指挥到底做什么的地方，这就是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是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它可以获得下一条指令，然后执行这条指令。这个指令啊，会指导运算单元取出数据单元中的某几个数据计算，计算出结果以后呢，再放在数据单元里的某个地方。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项目执行计划书，里面是一行一行执行这个项目的指令，放在档案库里面。每个进程呢都有一个程序放在硬盘上，是二进制的，在里面呢也是一行一行的指令，会操作一些数据。进程一旦运行，比如说图中两个进程，进程 A 和进程 B， 它有独立的进程空间互相隔离，程序呢会分别加载到进程 A 和进程 B 的内存空间里面，形成各自的代码段。当然真实的情况比我现在说的要复杂的多，多进程的内存虽然隔离，但其实不连续，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区分代码段和数据段，我们后面还会仔细讲。程序在运行过程中要操作的数据和产生的结果都会放在数据段里面，那 CPU 怎么执行这些程序，操作这些数据，产生一些结果，然后再写回内存呢？ CPU 的控制单元里面有一个叫做指针指令寄存器，它里面存放的就是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在内存中的地址。控制单元会不停地将代码段中的指令拿进来放到指令寄存器里面去。当前的指令啊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做什么操作，比如说加法还是位移，一部分是操作哪些数据。要执行这条指令就要把第一部分交给运算单元，第二部分交给数据单元。数据单元根据数据的地址从数据端中读出数据到数据寄存器里面去，这样呢就可以参与运算了。运算单元做完运算产生的结果会暂存在数据单元的数据寄存器里面，最终会有指令将数据写回内存中的数据段。 你可能会问，上面算来算去执行的都是进程 A 的指令，那进程 B 怎么办呢？ CPU 里面有两个寄存器，专门保存当前处理的进程的代码段的起始地址以及数据段的起始地址，这里边写的都是进程 A， 那么当然执行的就是进程 A 的指令，等切换成 B 呢，就会执行 B 的指令了。这个过程啊，叫做进程切换，这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必备操作，我们后面有专门的章节讲这个内容，这里啊，你先有个印象。到这里你会发现 CPU 和内存来来回回传数据靠的都是总线，其实总线上有两类数据，一个叫做地址数据，也就是说我到底想拿内存中哪个位置的数据，这类总线呢叫做地址总线，另一类呢是真正的数据，这类数据呢叫做数据总线。所以说总线其实有点像连接 CPU 和内存两个设备的高速公路，那说总线到底有多少位，就类似说我们高速公路有几个车道，但是这两类总线的位数啊，意义是不同的。地址总线的位数决定了能访问的地址范围有多广，比如说只有两位，那 CPU 就只能认00011011四个位置，超过了四个位置就区分不出来了，位数越多能够访问的位置就越多，能够管理的内存范围呢也就越广。而数据总线的位数决定了一次能拿多少个数据进来，例如只有两位，那 CPU 一次就能从内存里面拿出两位，你想拿八位呢就要拿四次，位数越多一次拿的数据就越多，访问速度就越快。那 CPU 中总线的位数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如果没有标准，操作系统作为软件就很难办了，因为软件层没办法实现通用的运算逻辑，这就像很多非标准的元器件一样，你烧你的电路板，我烧我的电路板，谁都不能用彼此的。早期的 IBM 啊，凭借大型机技术成为计算机市场的领头羊，后来呢，个人计算机就兴起了，苹果公司就诞生了。但是那个时候无论是大型机还是个人计算机，每家 CPU 架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今天个人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等都没办法形成统一的体系，就不会有我们现在通用的计算机了，更别提什么云计算啊、大数据这些统一的平台了。好在历史将 X86 平台推到了开放、统一、兼容的位置。我们继续来看 IBM 和 X86 的故事。 IBM 一开始做 IBM PC 的时候，一开始啊，没有让他最牛的那个华生实验室去研发，而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不起眼的团队，让他呢一年的时间开发出来。这个团队发现我软硬件全部自研根本完不成，于是呢他们决定采用英特尔8088的芯片作为 CPU， 使用微软的 MS-DOS 作为操作系统。谁能想到 IBM PC 卖得超好，最后好到垄断而被起诉， IBM 就被逼公开了一些技术，于是呢就形成了后来很多的 IBM PC 兼容机公司的出现，比如说大家都能听说过的惠普、康柏、戴尔等等。能够开放自己的技术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技术发展的层面来看，它会使得一项技术大面积的铺开，形成行业标准。比如说现在我们常用的安卓手机，如果没有开放的安卓系统，我们也没办法享受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手机。对于当年的 PC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英特尔的技术因此成为了行业的开放实时标准，由于这个系列开端于8086，因此成为 X86 架构。后来英特尔的 CPU 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越来越宽，处理能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呢一直不能忘记三点，一是标准，二是开放，三是兼容。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此大的一个软硬件生态都基于这个架构，都要符合它的标准，如果有一天封闭了或者不兼容了，那谁都不答应。说完了 X86 的历史，我们再来看一看 X86 中最经典的一款处理器8086处理器。虽然它已经很老了，但是我们现在操作系统中的很多特性都和它有关，并一直保持着兼容。我们把 CPU 里面的组件继续放大以后再来看，你可以边看我在文稿里画的这张图边听我的讲解。我们先来看数据单元。为了暂存数据，8086处理器里面有8个16位的通用计算器，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CPU 里面的数据单元，分别是 AX、BX、CX、DX、SP、BP、SIDI。这些计算器啊，主要用于在计算过程中暂存数据。这些计算器比较灵活，其中 AX、BX、CX、DX 呢，可以分成两个8位的计算器来使用，分别是 AHAL、BHBL、CHCL、DHDL， 其中 H 就是 High 高位 ，L 就是 Low 低位。这样比较长的数据呢也能暂存，比较短的数据呢也能暂存。你可能会说16位并不长啊，你可别忘了那是在计算机刚刚起步的年代。 接下来啊，我们再看控制单元。 IP 寄存器就是指令指针寄存器，它指向代码段中下一条指令的位置， CPU 会根据它不断的将指令从内存中的代码段中加载到 CPU 的指令队列中，然后交给运算单元去执行。如果要切换进程呢，每个进程都要区分代码段和数据段，为了指向不同进程的地址空间，有四个16位的段寄存器，分别是 CS、DS、SS 和 ES。 其中 CS 呢，就是代码段寄存器 Code Segment， 通过它可以找到代码在内存中的位置。 DS 呢，就是数据段的寄存器 Data Segment， 通过它可以找到数据在内存中的位置。 SS 是栈寄存器，栈是程序运行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的存取只能从一端进行，秉承后进先出的原则， push 就是入栈， pop 就是出栈。凡是与函数调用相关的操作都和栈密切相关，比如说 A 调用 B 再调用 C， 当 A 调用 B 的时候，马上要执行 B 函数的逻辑，因而 A 运行的相关信息就要被 push 到栈里面去。当 B 调用 C 的时候，同样 B 运行的相关信息也会被 push 到栈里面去，然后才能运行 C 函数的逻辑。当 C 运行完毕的时候，先 pop 出来的是 B， 那 B 就接着调用完 C 以后的指令再运行下去， B 运行完了再 pop 出来就是 A 接着运行直到结束。如果运算中需要加载内存中的数据，就需要通过 DS 找到内存中的数据加载到通用寄存器里面去。应该如何加载呢？对一个段，一般会有一个段的起始地址，还有一个段内的具体地址，我们称为偏移量。比如说8号会议室的第三排，8号会议室就是起始地址，第三排就是偏移量。在 CS 和 DS 中都存放着一个段的起始地址，代码段的偏移量在 IP 寄存器里面，数据段的偏移量会放在通用寄存区中。这时候问题来了， CS 和 DS 都是16位的，也就是说起始地址都是16位的， IP 寄存器和通用寄存器也都是16位的，那偏移量也是16位的，但是8086要求地址总线是20位的，那怎么凑够这20位呢？方法就是起始地址乘以16加偏移量，也就是说我把 CS 和 DS 中的位左移4位变成20位，然后再加上16位的偏移量，这样就可以得到最终20位的数据地址。从这个计算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真正的内存有多大，对于只有20位地址总线的8086来说，能够区分出的地址就是2的20次方，也就是1兆，超过这个空间就不能访问了。那是为啥呢？比如说你要访问1兆加 X 的地方，那这个位置呢肯定已经超过20位了，由于地址总线只有20位，那么在总线上超过20位的部分啊是发不出去的，所以说发出去的还是 X， 最终还是会访问1兆内部 X 的位置。那一个段能有多大呢？因为偏移量只能是16位，所以一个段呢最大的大小是2的16次方等于 64K。 是不是觉得特别可怜？对于8086 CPU最多只能访问一兆的内存空间，还要分成多个段，每个段最多 64K。 尽管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可想象的小，根本没法用，但是当时其实够用了。后来计算机的发展日新月异，内存越来越大，总线越来越宽，在32位的处理器中有32个地址总线，可以访问2的32次方，也就是 4G 的内存。这样使用原来的模式肯定不行了，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抛弃原来的模式，因为这个架构是开放的。开放意味着有大量的其他公司的软硬件是基于这个架构来实现的，你不能为所欲为，想怎么改怎么改，一定要和原来的架构兼容，而且要一直兼容，这样大家才愿意跟着你这个平台一直玩下去。如果你朝令夕改，那其他厂商就惨了。如果不是开放的架构呢，就没有问题，硬件操作系统甚至上面的软件你都可以自己搞，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在开放架构的基础上如何保持兼容呢？首先，通用计算器可以扩展，将8个16位扩展到8个32位，但依然可以保留16位和8位的使用方式。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高16位不分成两个8位使用呢？因为这样它就不兼容了。其中指向下一条指令的指令指针计算器 IP 会扩展成为32位的，同样也是兼容16位的。而改动比较大的，有点不兼容的，就是段计算器。因为原来的模式其实有点不伦不类，它既没有把16位当成一个段的起始地址，也没有按8位或者16位扩展的形式，而是根据当时的硬件弄了一个不上不下的20位的地址，这样每次啊都要左移4位，也就意味着段的起始地址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能在整除16的地方。如果新的断寄存期都改成32位的，那明明4G 的内存全部都能访问到，那还左移不左移4位呢？那我们索性就重新定义一把， CS、SS、DS、ES 仍然是16位的，但里面不再是断的起始地址了。断的起始地址会放在内存里面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表格，表格里面一项一项的是断描述符，这里边才是真正的断的起始地址。而断寄存器里面保存的是什么呢？保存的是我要访问这个表格里的哪一项，称为选择子。这样呢，就将一个从断寄存器里面直接拿到断起始地址，就变成了间接的从断寄存器里面找到表格中的一项，然后才从表格中的那一项拿到断的起始地址。这样断的起始地址啊就会很灵活了。当然为了快速拿到断起始地址，断寄存器呢会从内存中拿到 CPU 中的描述符高速缓存中来，这样就不兼容了。怎么办呢？好在后面的这种模式灵活度非常高，可以保持一直兼容下去。前面模式出现的时候啊，谁也没想到自己能成为标准，所以设计的就没有那么灵活。因而到了32位的系统下面呢，我们将第一种模式呢称为实模式，后一种模式呢称为保护模式。当系统刚刚启动的时候， CPU 处于实模式，这个时候啊和原来的模式是兼容的，也就是说哪怕你买了个32位的 CPU 也可以保持在原来的模式下运行，只不过说快了一点。当需要更多内存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则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切换到保护模式，就能够使用到32位 CPU 更强大的能力了。这就是说如果不能无缝兼容，就通过切换模式兼容也是可以接受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来看一下 CPU 是如何从启动开始逐渐从实模式变为保护模式的。好了，这一节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我们讲了 X86 架构，在以后的操作系统的讲解中，我们也是主要基于 X86 架构进行讲解的。只有了解了底层硬件的基本原理，将来才能理解操作系统的工作模式。 X86 架构总体来说还是很复杂的，其中和操作系统交互比较密切的部分呢，我画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里面，你可以仔细看看。在这个图里面建议你重点牢记寄存器的作用，一段的工作模式，后面我们马上就能够用到了。最后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操作这些底层的寄存器往往需要使用汇编语言，操作系统里面一些底层的模块也是使用汇编语言写的，因而你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一些汇编语言的简单指令的作用。所以说今天的练习题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文稿中我列出的这些指令。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困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